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。 将近黄昏，舒子吟完全清醒过来了。红于是从他的眼光的光亮感觉到这点的。真是个顽强的女孩，她在心里想，要是换一个人，也许已经吓死了。来到露台上，舒子吟恍然若梦地望着四周的景色。他举起双手活动了一下身体，那姿势仿佛是宣称鬼魂并不可怕似的。他喝了一点咖啡，接着就叫肚子饿。红玉笑了，立刻叫云儿将晚餐送到露台上来。送来的晚餐中有一条鱼，红鱼停下筷子，盯着云儿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“因为自从穆丽的妹妹死在湖里，连尸体也没有找到之后，别墅里的人便都不吃鱼了。”云儿解释说：“这是大黄鱼，是海里的。旅游公司的送货船特地捎来的。”舒子吟对红鱼说：“吃吧，没关系。”红鱼想，幸好他的心理障碍不多，不然呢，就是想到鱼就有点吃不下去了。夜幕降临之后，红鱼对舒子吟说：“今天晚上不要回阁楼去了，就睡他的房间。”舒子吟的脸一下就红了，连说：“不行不行。”红鱼笑了，说：“看你紧张的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到阁楼上去住。”红鱼的这个决定让舒子吟非常感动，但他说不行，阁楼上挺危险的。红鱼说：“放心好了，他已经让武刚在暗中配合。”红鱼认为他亲自在阁楼上住上几夜之后，这个楼里是否有鬼魂他就能够感受到。要不我们就立刻离开这儿？红鱼提出了另一个建议，他知道舒子吟对这个建议是不会同意的。舒子吟自然是反对，他已经和这里的怪事儿较上劲了。红鱼趁机强调这个意思：“那好，就让我也参加进来做做事儿吧。”说到这儿，舒子吟只好点头同意了。舒子吟说：“但是啊，我住在这里，我不要云儿照顾，我不习惯这样。”红玉说：“也行，在这里你可以放心睡觉。”红玉接着说：“这房间很奇怪，